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北京时间的7点，我们用一首非常温馨、浪漫又欢快的歌曲来叫醒你的耳朵。这个声音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各位，我是静瑜。 我的毛宁，各位，我是郭鹏。 怎么就毛宁了？ 就是想换一种中文的方式跟大家打招呼嘛。 你是知道这种是故作洋气，但是也还挺好的。 OK 了、啊， 真好。美好的时光来送给各位，来自光良《美好时光》。 在遥远被遗忘的远方。背着行囊驰骋在草原上，露水颠簸，心充满温暖阳光。清澈眼眸和微笑脸庞，在雨季午后更加明亮。小小心愿，这是美丽的衣裳，原来每一刻美好时光，微笑依旧在我们脸上，永远没有烦恼也没有悲伤，许个愿一辈子快乐飞翔。当想念我就歌唱，这样我会陪在你身旁。一起共度每一刻美好时光，微笑依旧在我们脸上，永远没有烦恼也没有悲伤，许个愿一辈子快乐飞翔。微笑脸庞，在雨季午后更加明亮。小小心愿，只是美丽的衣裳，原来简单的幸福在你身旁。一起共度每一个美好时光，微笑一直在我们脸上，永远没有烦恼也没有悲伤，许个愿一辈子快乐。在我们脸上，永远没有烦恼也没有悲伤，许个愿一辈子快乐飞翔。让想念你就歌唱，手牵手看天空，一起闯快乐的天堂。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越秀，天气早知道。 晚上我们来关注一下，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5摄氏度啊。早晨的东部和南部地区还有雾，能见度比较差。出行的大家要注意一下交通安全。白天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体感比较舒适。那适宜开展一些户外的活动，而早晚会有些凉意，所以请各位要一定注意添衣防感冒啊。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7度，比昨天略微高一点了。最小相对湿度是40%。那么到了夜间呢，最低气温下降到了16度，最大相对湿度是65%。从气象意义上，我们已经缓慢的在接近秋天了。 我们俩好像一直在给秋天来进行一个倒计时，看什么时候从气象学意义上能够正式迈入秋天啊。 但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包括看一看周围的感觉呀，早晚的时候还是提醒大家要多加一件衣服，因为还是蛮凉的。 对， 今天各位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哈，除了继续在索取昨天的小视频关键词，大家真好，早上一起来就看到各位都在问真好，哎呀，真喜欢各位， 感觉好像全世界都变得 祝各位 happy every day。 但是各位如果看到这个视频当中真好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说出来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挺神经的啊。 这没有神经，我们是真诚的在祝福各位happy birthday to you。 请大家来看一下原版。今天有人说原版完爆靖宇，靖宇心里有什么想法啊？ 就是原版确实蛮厉害，可是我也不差吧。 所以你还要跟他 PK 一下是吗？ 哎呀，这真好，就我们俩都好就可以了。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第一名是纪大人，第二名是刘金龙，第三名是高涛，第四名是翠翠，第五名是滋乌。哎，是一个新朋友上榜了。 是，我们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啊。第六名李丽，第七名太子，第八名卢，第九名雪，以及第十名麦兜 and 布兜。恭喜以上十位朋友啊。 还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哈。梁子跟我们说快到双节了，在这里也祝愿一下早秀大家庭中秋快乐，十一快乐， 确实 越来越灵。临近了，那么各位，哎，中秋跟十一有什么计划呢？并不是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各位已经习惯来跟我们猜话题了。 对，但是我们的话题是那么容易就让你猜出来吗？首先我们还是来听一条资讯哈。 是，这个还挺好玩的。大家能想象到玩电子游戏可以导致人离婚吗？听起来好像就只有完全非常沉迷于游戏的人才做得出来这种事儿。但现在在英国有一项最新的调查，做这样事的人还真不在少数。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电子游戏哈。热门电游《堡垒之夜》呢，最近呢发现有与200多起离婚案有关。因为这个游戏呢是一款第三人称的射击游戏，那如果你想玩的话呢，在游戏当中你需要组队去建造一些大型的堡垒，同时呢跟一些大量的怪物去作战，所以这个游戏会让人有很沉迷或者很沉浸的感觉嘛。在世界当中呢会有特别多的一些玩家，比如说去年刚刚推出的时候呢就吸引了1.25亿玩家，平均每个月有4000万人在这玩这款游戏，算是一个大型的游戏帝国了哈。 对，游戏很成功，但是在虚拟世界当中团结人的游戏却让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英国人一拍两散了。因为英国有一个在线离婚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说，就从今年开始啊，很多人沉迷游戏就把《堡垒之夜》列为离婚原因和离婚申请的，差不多要占到约5%。想想100个人离婚当中，有5个人都是因为这款游戏决定要离婚的。 是， 那所以沉迷于一些网站还有社交媒体也是导致一些英国夫妇离婚的原因。 你会发现，现在玩游戏呢，比沉迷于一些社交网站来的还要猛烈一些哈。所以呢，我觉得不管做任何一件事情，只要沉迷，可能就会导致双方有分歧，对不对哈？ 所以今天呢，我们想问问大家哈，你为贪玩而耽误过哪些事儿？不一定是游戏，可能就是沉迷于一件事情，或者说沉迷于一件自己的爱好不能自拔，而耽误过哪些正事儿，闹出了一些笑话啊，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经历，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 对，今天我们还有奖品来送给大家。这次的奖品呢是由香港国际星娱乐集团提供的第5届中国小童星骄傲少年演唱会门票的2张，传承艺术梦想，引领儿童时尚。9月30号晚间的是7点整，100名童星呢是齐聚工人体育馆，带您领略一场属于少年儿童的音乐盛宴哈。 所以今天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你因为贪玩耽误过哪些事儿？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我们来送上奖品。因为贪玩耽误过哪些事儿？加入到野蛮游戏当中，会不会也导致离婚呢？有请哲令。 太可怕了。就在这一秒，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满脸泥土失败的被俘虏，小赌豪赌想爱就别怕苦，贪不 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的吗？操什么心 啊？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至花式功能沙发不？ 放得下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各位因为贪玩耽误过哪些事儿呢？这是今天早音乐秀想要跟各位聊一聊的。看完之后觉得我还挺靠谱的。 关键是你刚才出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资讯，我觉得就算是一个大招。 嗯， 贪玩把老婆都丢了，直接离婚了，是吧？这个我估计应该没有比这个再大的事儿了吧？应该 玩游戏啊，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像看跟我们说我在机场看小说，然后错过飞机了，这个算吗？ 好，真好 啊！早早的到了机场，结果因为做别的事情，最后没赶上飞机。 对。 这种事儿吧，我只在朋友圈里见过。 关键是你要做点别的事情，比如说你是弄弄行李之类的，也还能原谅哈。为了看一点小说，这个真是够厉害的哈。马继双为了玩一款游戏，耽误了另外一款游戏现实的任务，这算吗？这个我觉得，只能说明你的时间规划不够好吧？ 不，这说明你贪玩。 对， 时间规划，因为做一款游戏耽误了另外一款游戏的现实任务，所以就是因为贪玩耽误了另外一件贪玩的事儿。 对， 就这也不算 贪玩乱 正事儿，对吧？ 好，另外呢，这个 Seven 说，我爸爸呢一直说我的学业就是叫周杰伦给耽误了。不至于吧，真是，是因为听杰伦的歌听得过于多了是吗？ 也可能就是自己本身就不太好好想学，然后最后还把锅甩给杰伦。杰伦可是告诉你要听妈妈的话吧， 对啊， 晚点再恋爱吧。 你看看旁边坐了一位杰伦的粉丝，你看对你这句话影响多大。 多听杰伦的话。 贾倩呢说，话说那是高中的一个周末啊，由于老妈在家呢，就偷偷的看了一下小说《幻城》，情节那是一环扣一环，直到辅导班老师打电话到家里问，哎呦，你怎么又去上课呀？我才反应过来哈。 对自己妈妈在家，所以就偷偷的看小说，结果一环扣一环，就看到停不下来啊。但是我妈就比较，因为我妈也比较贪玩。所以通常我在家里，对，因为我在家里看电视，最后看的就实在停不下来的时候，我妈就会说，我帮你偷偷写个假条，你今天别去上课了，咱俩把它看完吧。 真的吗？ 对，是不是中华好妈妈？ 那做过几件这样的事啊？ 一件一件，只有一次哈。但真的是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说有这样的妈妈，难怪我这么贪玩。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这个贪玩的老妈，然后带出了一个贪玩的孩子，幸亏没有耽误什么大事哈。 飞鸟跟我们说，说到耽误事儿，有一次媳妇儿晚上不回家，哎呦，我就特别开心的赶快玩电脑。脑游戏，想着再来一个回合就睡觉，结果不知不觉一个晚上就过去了。第二天好困呐，你毕竟不是上大学的时候，年轻可以连续熬夜也挺得住的年纪了。 对，我跟你说，有贪玩这件事呢，其实有的时候还是在一定的禁锢之下，你会觉得玩得非常爽。但是比如说像当年我上大学以后，有一次呢，偷偷的拿出来自己的一本漫画书在看，结果同寝室的一回来以后，我下意识的赶快把那本书塞进桌壳里，后来发现，哎， 我为什么要躲他呀？ 没有人管我这件事儿啊。高三的时候，考大学的时候，当时养成的这样一个习惯哈。 所以各位因为贪玩耽误过哪些事儿呢？都可以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不要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Sun in your eyes, hold tight. Another minute, another hour, baby. I'ma show you you can rely on me. I'll give you all you need. In a small cloud, trying to find ground in the place where we belong. We don't have to dream to make it beautiful, baby.We can light a fire, watch it ever glow. cause now you're in it. I wanna show you all the magic in the air, and tonight is free. It'll be all you need. In a small cloud, try to find ground in the place where we belong. We don't have to dream to make it beautiful. Baby, everything we do is beautiful. We can light a fire, watch it ever glow. We won't burn down, we won't burn out. We won't burn down, we won't burn out，来自 Justin Mello， 但是大家能听出来啊，非常浓郁的这种 disco 的曲风，感觉就是在夜店当中跟着要一起摇头晃脑的，来自 Martin Garrix 的混音。 感觉你对夜店当中什么歌曲摇头晃脑非常 特别熟是吧？ 熟悉，对 对，因为贪玩耽误了不少事儿呢。 看来你最近贪玩耽误的事情也不少， 但是看到大家我平衡很多， 就觉得大家耽误的事比你耽误的事严重多了，对不对哈？ 对，我们再来看看哈，月亮跟我们说，我因为爬山贪图山上的美景，一直往上爬，没看时间，谁知道啊？山里天黑的早，找不着下山的路了，最后真的是连滚带爬的下山，又冷又饿。 还真的是，爬山这件事呢，一定得规划好时间哈。 对， 要不然上山之后呢，大半夜的下山，那真的是非常危险啊。 就上山容易下山难，且我们有一次的时候去崂山顶上去露营，就背着帐篷啊、吃的各种，但一路上连玩带闹的，结果看着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一大堆人还在半山腰，真的吓死了，连滚带爬的往山顶上冲， 真的是连滚带爬哈。 因为真的是怕这个太阳落山了之后，你完全看不清楚山里的 路 了。 对，那你当时去崂山，哇，我觉得你好像有这种崂山道士的感觉哈。啊，另外呢，这个 Joseph， 你说到崂山道士，我就想到上一次的时候跟大家一起互动那个动画片的那个主题曲 《崂山道士》。 穿墙过去，我穿墙过去。 不过你要是在当时在崂山的话，应该你还要喝一种叫什么崂山什么什么草蛇水的。 对对对对，花草蛇手水。 那个、很可怕、啊、那个味道。 下次送你一箱啊。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Joseph 说，因为一个平台主播呢唱歌很好听，所以呢追了俩月成为他的榜一，天天四个小时，甚至追他朋友的直播，耽误了好多工作无法自拔。哇，那我觉得你是一个深度的这个怎么说呢使用者啊。 所以你要不要考虑转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追一追鲸鱼和月月鸟、啊、 我们每天不需要四个小时，每天追俩小时就行了啊。 对对对，我们唱歌也挺好听的。 对，一会儿我们还会给你唱歌呢。所以你要什么时候变成我们的榜一呢？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看看他能不能先刷到签到平台的第一名。 QQ 闪光石头跟我们说，我跟朋友因为好久不见聊天也耽误了航班，刚刚你们说到那个误了飞机的啊、连广播里面叫人都没有注意，最后只能改签了。 是有多久没见，是聊天聊得多好玩，能把飞机都误掉了哈， 是太沉浸其中了。 是， 各位因为贪玩耽误过哪些事儿，可以继续发送答案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我们今天要为大家送出的是中国小童星骄傲少年的演唱会门票两张。除此之外呢，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也将继续举办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也要送票给各位了。 是呢，而且呢这一次呢要跟大家说到的是由我来领衔来主持这次节目的。 厉害。 哎呀，不要这么说嘛，对吧？当然我觉得作为我们早秀的粉丝呢，已经很多次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了我们的悦享四季的这个音乐会了。那这一次呢，在经演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办的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呢，也是临近十一国庆节，特别为广大听众们准备了一份音乐大礼了哈。 我们这次是邀请到了北京轻骑兵爱乐合唱团，精心准备了很多中外经典的合唱曲目，既有凤凰吟、我爱你中国，还有蓝色多瑙河、神圣的战争，相信这些熟悉的旋律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合唱 样的激情和魅力。 嗯，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呢，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的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音乐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4场，所以呢，欢迎大家在下周三的时候能够来到现场，和我一起来感受一下哈！不要忘记，现场会有乐鸟小哥哥带着你一起去看音乐会。 那么，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或者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免费申请这一场合唱音乐会的门票。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发送“乐享四季”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我们就将为您送出这一次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的门票。 迷惑的时候，你都给我一种温暖，就像某个人的手臂紧紧搂着我的肩膀。有时我会孤独无助，就像山坡上滚落的石子，但是只要想起你的名字，我总会重拾信心。有时我会失去方向，就像天上离群的燕子，可是只要想到你的存在，就不会再感到恐惧。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像老杨树上的指甲，可我还会一遍遍歌唱，这如同我的生命。有些人会慢慢消失，有些情感会渐渐破碎，可你却总在我心中，就像无与伦比的太阳。 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留下啥秘密？ 9991一平米加装豆飞机。 全包圆嘛，4006068866。 就在酒店的猛力还有多重力。 北美进口白橡家具智能坐便盖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也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沙发9991一平米不加价免费升级。 4006068866能把我的歌接下去，还送三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4006068866真的难忘记。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地址0元用，还送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早上东部、南部地区有雾，能见度比较差，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体感比较舒适，适宜开展户外活动。早晚有些凉意，请注意添衣防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级转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6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中关村东路北向南方向，双清路到城府路，南向北方向东升南路到城府路以及城府路到双清路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老北京小吃13绝当中的奶油炸糕。奶油炸糕是富有营养的小吃品种，它是用上好的面粉为原料，先烧适量的开水，水开之后改成小火，把面粉倒到锅里面，迅速搅拌，直到面团由白色变成灰白色。不粘手的时候取出来烧晾成烫面，再把白糖用水化开，香草粉用水化开，再取适量的鸡蛋液在碗内拌均匀，分几次加入烫面中，最后一次性加入奶油、糖水、香草粉水来揉搓均匀。入油锅之前用手摁成圆饼，逐个的下到油当中，等到小饼捧起如球状，饼成金黄色的时候捞出，滚上白糖就制成了。奶油炸糕是呈圆形的，外焦里嫩，香味浓郁，富有营养，易于消化。那么今天早安音乐秀要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也来配上一首北京风情的，来自赵雷的《开往北京的火车》。 开往北京的火车，一路沉默。开往北京的火车，我还快乐。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这只是暂时的快活，但却是 两个极端，如花火开进了石头，开往白金的火车由南向北沉默的驶着，开往白金的火车走走停停就要进站了，要装作很快乐，火车接我就要无眠了，就爱了我的住所，我的小窗它开始想念我了，暂别的小巷里，路灯下的路也会寂寞。其实我还是个穷人，但这里还是有期待我的人。即使北京再拥挤，还是给我留了一个位置里，会觉得很累了。 北京时间的7:37，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Morning， 我是郭鹏。 今天送给大家开往北京的火车，这是来自赵雷的一首歌曲。 哎， 我们看到呢，很多朋友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因为贪玩而耽误了开往北京的飞机，或者从北京开走的飞机。 开往北京的飞机，来看一下太子哈。有一次呢，要去机场接机，一看呢时间还早，就玩了一会儿游戏，结果游戏一关比一关难，全部精力已经完全陷入进去。等通关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正事，赶快开车往机场跑，还是晚了一个小时，晚了一个小时啊。 嗯， 那还那这个 飞机那还行，因为你看看渤海的答案， 渤海怎么说啊？ 因为打球忘记航班，打完之后才知道，哇，我要接老婆。打开手机一看，未接电话20多个，回到家里呢，那肯定是被一顿修理啊。 你还能回到家里，这个老婆已经算不错了。 不，你应该先去一趟机场，然后在机场发一个定位，然后再回到家里，这样可能会稍稍好交代。 发定位这事儿不用去机场啊，在家里也可以发机场的定位。 有经验啊，郭鹏。小怪兽跟我们说，因为做头发耽误 了坐火车回家，第二天自己婚礼当天不得不买高铁提前到中途等着错过的列车然后再赶上去。 我跟你说啊，这个因为就耽误事儿呢，之后去赶火车的事儿，我们家的亲戚也干过一次，就他们一起在打麻将嘛，结果呢打完了以后，哎呦，今天马上要开始那个去坐火车了， 嗯， 他们是开着汽车去的是吧，之后到火车站的时候忽然发现那辆火车已经徐徐开动了，从包头，然后他们 迅速开往下一站是吗， 他们开了300多公里开到下一站， 就为了赶上这个火车。 火车幸亏当时那个不是高铁，如果高铁的话怎么也赶不上的啊。 各位呢因为贪玩耽误过哪些事儿，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 嗯，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苏打绿的粉丝有一个苏打绿游乐园，但是最近呢他们官微发布了一则消息说，吴青峰的不给予这首歌他要把它卖给张碧晨。 嗯，而一夜之间呢，吴青峰还有苏打绿的粉丝全部都炸了锅啊，因为呢不给予这首歌曲是苏打绿以前在演唱会当中唱过的曲目，而粉丝们一直期待能够有一首正式版本来一饱耳福，没想到等来消息呢就是把这首歌卖给别人了哈。 嗯，但还好我觉得卖给的起码是张碧晨，就是还比较唱功了得，即使这首歌给了他，你不会觉得说会怕被唱毁啊或者怎么样的，毕竟人家也是上过金曲捞，能够把之前没有大火的歌曲再捞红的歌。 对，但是吴青峰的粉丝的想法应该是什么时候我能听他自己唱一首正式版，对不对？ 你可以等等，就是青峰也可以像 JJ 林俊杰一样，等攒个大概十几首的时候再把这些卖给别人的歌统一拿回来唱一下，出个合集好了， 买一张专辑哈。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张碧晨， It's Love。 就算多了天机毫不犹豫，风风白雨坚持每个曙光把心交出来，我知道会有一个他，折磨的荒唐虽然泪流下脸庞，在我离开刚弹穿好墙，再怎么凝着漆黑都被他松绑，生存的迷宫清晰的太美，像挤满了雪花，像挤满了挣扎，我没有换谁换谁， 空了得的张明晨带来的这首 It's Love。 但是看到他已经买到了吴青峰的不给予哈，还蛮期待他发布的这张全新的单曲的。 所以你看张明晨的粉丝如你就是比较期待这首歌曲这种成 的 效果、啊、 我是青峰的粉丝，就是我是苏打绿的粉丝要更早一些 啊，就两边都是啊。 对对对，但我觉得歌曲这种事情嘛，因为本身是男女生就会不同的演绎的方式，而且现在也不会像以前版权比如说卖给你啦我就不能唱、或者是怎么样的。你就记得像之前的时候在杰伦的演唱会上，然后他也唱 Eason 的歌， Eason 也会唱杰伦的歌。 对， 其实这种互动也蛮有爱的。 对，所以呢最近呢其实我也有一个小互动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就是 下周三的时候我准备去跨界主持一下这次北京音乐会的这个难忘的歌声的合唱演唱会啊。 你只要不混在合唱队伍当中我觉得怎么都可以。 我的体型好像也很难混到合唱队伍当中吧， 比较不太好给你做衣服。 是啊，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把实话说出来了哈。 这次我们难忘的歌声悦享四季的合唱音乐会呢是我们举办的第14场了，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其中。 是 曹奇静跟我们说儿子在学校参加合唱团，想带他去取经，欢迎来到现场。 对， 还有刚刚呢我看到了伟跟我们说最近我们单位的合唱节也在办合唱比赛，刚刚听到你们放汪峰的这首我爱你中国，哎呀这首歌因为我们练所以每天单曲循环，我真的已经听得够够的了，但今天早上听到你们节目当中放还真的挺感慨的。 对，是有点够的感觉呢，还是真的想再去跟着一起唱起来呢？所以各位只要发送悦享四季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可以获得这一次我们的门票。我们来今天给大家来一个福利大礼包，所有的人只要发送悦享四季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都可以获得这次的门票，好吗？ 哇，感觉月月娘好豪气啊，因为下周三要去主持 了。我主持的场子开玩笑， 厉害啊， 随便放这个票好不好啊。 下周的时候下周三去悦享四季和月娘享受的约会吧。 怎样与众不同，怎样在朋友圈脱颖而出？9月23日至10月7日，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激情上演，有吃喝玩乐，更有国际巨星巅峰对决，点燃你的国庆黄金周！抢票热线4007076666。 广汽本田冠道达人挑战赛北京站9月21日澎湃开跑，参赛赢取 iPhone X 手机，现在购车即享最高36期零利率，更有机会赢取美国 CES 尖端技术体验之旅。登录官网报名或详询当地特约店。 广汽 Honda。 你爱我吗？ 嗯， 会一辈子爱我吗？ 当然。 那你会随时随地给我唱歌读书，陪我走遍海角天涯吗？ 这个 他为你能做到的终身承诺，上汽通用安吉星可以给你。即日起，上汽通用所有搭载车联应用的用户即可享受每年24G OnStar 安吉星车联应用流量终身免费服务。上汽通用安吉星，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呈现。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Ready to surrender what we've done, we've been pushing away that painPushing away that poison. You say love's a losing game, but you're only hearing that noise, and it's only 'cause we'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far, far, far too long. Say One in a Billion 来自 Matoma 的这首英文歌曲。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根据一个经典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也就是张爱玲的《半生缘》。 哎，曝光了一款最新的爱恨两难的新版的片花。片花当中呢，刘嘉玲、郭晓东以及蒋欣、郑元畅和邹廷威、董月三对恋人是共同亮相，也是共同勾勒出了一曲旧上海的爱情浮世绘哈。 但这个电视剧呢，这次比较特殊的地方是所有的演员都不用配音，力图让观众循着他们的声音在爱恨两难的半生缘当中来寻找感情的真谛。 都不用配音，我想主要也是因为他们的台词功力了得吧。 但是你知道，就是也要看郑元畅到底要饰演哪个角色，否则他这个台湾腔的普通话会很违和。哎， 就是旧上海的感觉，没关系，都是国语来的啊。 听到的这首歌曲也叫做《半生缘》，这是来自莫文蔚最新专辑的主打歌曲《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 人生是连环世界，你爱的不告而别，一生是多长时间？在自我思念，人生是无尽。 全球首播。 嘿、hey, 大家好，我是炎亚纶，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亲爱的怪物》吗？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全球独家大首播。 上课速度被安静了，按部就班循着阶梯高谈，两脚全都被磨平了，我像世俗般的回肠，你看理想大道，奋不顾身的绵羊，活在竞技游乐场，我拒绝被绑架了思想，被植入杀了自己，只为换来公允目光。我只想活出最真模样，就算被当怪物驱赶，人类时代中紧握这份荒唐的信仰。 亲爱的怪物的概念来自于我这两年来啊，对于网络世界的一些灵感，发现大家都非常的专注在自己手机这样小小的一个世界，忘了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把这些灵感化作歌词具象化，透过这首歌感受一下所谓的亲爱的怪物是怎么一回事呢？希望你们喜欢这首歌。 我拒绝活在虚拟殿堂，就算被这世界欺压，不想做一只值得样和他一样，我也听见你的心脏，有只怪物摇摇机长，微笑而庞大，捍卫这份善良的怪诞，我会怎样 多少次中秋佳节错过了与亲人团聚相伴，工作上的你披荆斩棘，可是累了也想要回家看看。中秋节快要到了，与其费心挑选礼物，不妨送一首歌给他们。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写下你对家人的中秋祝福，点播一首歌曲。9月24号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中秋特别呈现。 十一长假想出游，可是还想买家电怎么办？ 去国美啊，国美十一黄金周中秋提前开抢了，9月21日至24日全程启动，大牌聚会震撼来袭， 十一出游提前购就到北京国美。 广汽本田冠道达人挑战赛北京站9月21日澎湃开跑，参赛赢取 iPhone X 手机，现在购车即享最高36期零利率，更有机会赢取美国 CES 尖端技术体验之旅。登录官网报名或详询当地特约店。 广汽 Honda 新世界百货9月14至9月30日北京崇文门店、大望路店、望京店、顺义店、燕郊店5店陪你过中秋，秋装100减30，周末升级减40，更多礼遇会享全程。 十一假期咱去哪儿啊？ 我要去乐多港看蓝精灵。 我正好去购购物。 那咱就住那儿，吃海鲜自助大餐，泡温泉。 我还要去乐园玩。 那就去昌平乐多港了。乐多港让全家都快乐。 17奥迪30周年，购奥迪 A6L 立享荣誉 Plus 金融计划，日供最低220元，尽用梦想天地，三十而立，理想先行。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如何终结流量焦虑？不断升级手机套餐，找寻 N 种省流量秘诀，不如尝试一些新方法。Discovery 探索频道官方合作伙伴，九速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 Redline 上红系列全新上线，搭载全新一代 MyLink Plus 智联系统，终身免流量，高德地图、网易云音乐等车载 APP 任性用。

很多人呢在刚刚开始健身的时候有点不得要领，因此呢会经常埋头苦练，却效果不太显著，有点沮丧哈。所以呢，为了让你的训练成果和付出的过程能够成为正比，我们在这儿呢给你提一些建议，不仅让你锻炼出更强壮的身体，还能够给你带来更好的运动和生活方式。今天呢，我们首先跟大家说到的是 HIIT 这样的一种高强度间歇训练。 HIIT 能够通过短时间的高强度训练达到快速燃脂以及强化肌力的目的，这样的效果呢胜过数个小时的有氧运动哈。另外呢就是复合训练了，复合训练呢能够同时刺激多个肌群，它的肌肉增长的效果是非常惊人的。作为健身界的三大黄金动作，深蹲、硬拉以及卧推都是有效增肌的经典复合动作。最后两条呢是寻找一下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以及恪守循序渐进的原则。身体的改变呢来自你锻炼的过程，你需要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来拟定一份适宜的健身计划。希望你在改变身体的同时能够有阳光一般的好心情。来听听韦礼安《阳光地中海》，作为今天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为你附送的健身金曲，来送给你。 被阳光拥抱的海岸线在对我眨眼，被海浪碰到脸的瞬间，烦恼说再见，微笑的双眼灿烂在蔓延，你和我之间提高了分贝，不懂的之间跟着爱的音阶，跟着节奏跳跃，瞬间清爽，奔向地中海的阳光，超越想象，瞬间清爽，畅饮自由的时光，你的脸庞在我心上，我尽情奔放，在沙滩上大声的唱，中向没有边际的海洋，被阳光拥抱的海岸线在对我眨眼，瞬间烦恼说再见， 微笑的双眼 在蔓延，你到了分贝，舞动的指尖带着爱的音阶，跟着节奏跳跃，瞬间清爽，奔向地中海的阳光，超越想象，瞬间清爽，我尽情奔放，在沙滩上大声的唱，我们已经冲向没有边际的海洋，没有边际的海洋，瞬间清爽，像地中海的阳光，超越想象，瞬间清爽，畅饮自由的时光，你的脸庞在我心上，尽情奔放，在沙滩上大声的唱，我们一起冲向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啊，听完了早安快跑月月鸟小哥哥，早安快跑月月鸟小哥哥呢，也给大家各种送出福利来了。因为真的是下周三哈，把一场合唱音乐会开成了自己的粉丝见面会呢。 哎呦，这你别这么说嘛，这大家主要还是去看音乐会的，顺带能够看一看我，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跟大家的这个。大家的一种怎么说呢，心灵感应，有一种 connection， 对不对啊？ 哎呀，在我们的平台上啊，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很多朋友已经说了，哎，就要去看月鸟小哥哥，要票要票，谢谢小哥哥给票啊。那么大家也别忘了，今天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想问问大家，你因为贪玩误过哪些事儿呢？ 是， 你可千万别因为贪玩忘记去主持下周三的音乐会、啊。 那我不会， 这么多人冲着你去的。 偷偷跟大家说一下，大家现在发送“月享四季”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呢，我们还会慷慨的免费送给你这次演唱会的门票。就我说了算了，好不好？嗯。 哎，那除了这次“月享四季”演唱会的门票呢，我们还为大家提供的就是刚刚已经听到的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球票两张。 嗯。 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让你的黄金周与众不同。 非常非常厉害哈。 嗯，9月29号到10月7号，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就现在。所以大家发送中网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也是要送给一位朋友两张门票的。 哎，是的啊，发送中网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 OK 了啊。那当然呢，我想我跟静瑜今天呢有一个约会，就是约定了，就是我们俩准备今天来 battle 一首歌曲，对不对哈？ 对，就是周四的这个歌曲 battle 大战哈。 你干嘛忽然流露出非常羞涩的表、 就是、 小表情？ 不，就是因为上周有点唱，你知道整段垮掉，所以这周内心有点忐忑。 也还好，就上周大概只有一半的人说我们俩垮掉，另外一半人没有说，但我估计更多想说垮掉的人只是直接没有留言就是了，是吧？ 我们都是亲粉丝哈，所以本周我们的 battle 继续。当然呢 ，battle 不是目的，更多的是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唱起来。 是， 在这个上班的路上，你可以默默地摇起车窗。然后在车里，大声喊一喊。 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们俩如果唱不好的话，我们俩的一种状态就变成普通朋友，是吗？ 我们俩现在就是普通朋友啊， 就是 普通 搭档吗？等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金鱼开始。 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 早就想要说明白了。 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都无奈。 真好， 我愿意改变。 我看来 重新再来一遍，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 那是什么？ 感情已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手？哦、但你说爱我，你我能 be your friend， 做个朋友。哦我在爱你心中真实 just a friend， 不是情人。 我感激你对我这样的坦白，但我给你的爱暂时收不回来。 So I 我不能真实 be 在破音的边缘徘徊啊，这首普通朋友。 Your friend， 哎呀，好吧。 到大家的时间了哈，交给各位了。 OK。 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 ，and don't know。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感情已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手？所以大家要听呼和浩特版的吗？ 别。 我在爱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 不是情。哎呦，废。

train. Now you show me I can learn to play, how to be okay again. Oh, feeling so high on that look in your eyes. I got nothing but time for you. I believe that loneliness is my disease.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Alisa Ramsey、真的觉得说歌手好难啊，就是现场要做这个 live 的话、你看我刚刚因为要唱的是陶喆的歌嘛、所以我觉得陶喆的一大特点就是转音转得很好， 是 想卖弄一下啊。 然后你刚才其实转了一下， 整段垮掉，好丢脸、 转到我忽然跑掉了，发现转音可以，转调就不可以了，是吧？ 啊，这个真的好难啊！所以也是周四给大家一起带一带节奏哈， 哎、 我们来一起唱唱歌，欢乐一下上班路。 然后我们刚才有位同刚才有一帮朋友呢是在评价我们俩的歌声，我们就互相不去表扬了。但是有一个朋友呢说到一个特有意思的地方， 孟凡强，你给我站出来！ 孟凡强说：“静瑜唱的真好，但是我要投月月娘小哥哥一票。” 你给我站出来！ 还有一人说：“当主播真好。” 对，当主播真好，想唱就唱哈。 是啊， 当然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们一起唱。那我们俩的这个 live 哈，真的是不够格，可是要介绍大家、去现场听 live 的话，可以选择一下第一届麦田音乐节，9月23号到24号是在北京长阳音乐主题公园来举办的。 是这一届的麦田音乐节的里面呢，是 Lady First 以及呢 Nature First 啊、关于 Lady First 呢，这次呢主办方在现场准备了温水，而且呢史无前例的投放了300个移动卫生间，其中呢女性专用达到80%，哎，很好的解决了问题、 太人性化了，你知道，不论去所有的景区也好，然后去所有的这个写字楼当中也好，永远发现就是女厕所永远在排队。 你知道我前两天就去上了一个就辅导班嘛，然后呢、当中呢其实有80%都是女生，然后当时我特别随意的出来准备上个厕所的时候，发现前面排了8个女生，而且这个时候我发现前面是男女共用卫生间的时候，我真的体会到了女生的那种尴尬，你知道吧，就是真的排队时间还是挺长的哈。 这次是非常人性化的，而且为了力求做到一届电力十足的音乐节呢，现场有数千个充电宝来供观众使用、 是这样的电力啊。 是，所以呢现场还有很多的中外美食商户，让舌尖上的乐迷可以一起起舞，到现场找到你喜欢的这位歌手，然后举起双手跟他一起嗨吧。 我最喜欢的就是朴树了，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平凡之路。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Via Via， 迷样的沉着的，故事你真的在听吗？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看见平凡才是唯一。

Discovery 探索频道官方合作伙伴，九速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 Rainline 上红系列全新上线，拥有炫红标属轮毂、上红专属名牌、炫红缝线内饰等八大 Rainline 套件，用红色刷新颜值，打造你的潮流范。潮流本色，探界者 Rainline 带你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 17奥迪30周年，购奥迪 A6L 立享荣誉 Plus 金融计划，日供最低220元，尽用梦想天地，三十而立，理想先行。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战马开罐油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十一黄金周，怎样与众不同？怎样在朋友圈脱颖而出？9月23日至10月7日，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激情上演，有吃喝玩乐，更有国际巨星巅峰对决，点燃你的国庆黄金周。抢票热线400-707-6666。 第四届中信银行留学奖学金开始评选了，最高20,000元奖励基金，更有全球名企参访实习机会，还有荣誉证书为你加分，快快提交申请吧！详询中信银行各网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早上东部南部地区有雾，能见度比较差，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体感比较舒适，适宜开展户外活动。早晚有些凉意，请注意添衣防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级转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6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开业了，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了，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月26号晚，北京音乐广播将在经典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办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北京轻骑兵爱乐合唱团将带来中外经典合唱曲目。这场合唱音乐会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您呢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免费申请门票。接下来看，改编自白景湖的同名人气小说，由张翰、阚清子等实力演员联袂出演的都市情感剧《如若巴黎不快乐》，自从宣布定档9月23号芒果 TV 独家直播之后，一直备受观众期待。而昨天，由张翰和雅梅深情献唱的原声片尾曲《Be With You》一经上线，就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好评。整个 MV 取景自两国四地，从苏州、杭州、上海到法国巴黎，画面唯美浪漫，色调清新明亮。录音室和电视剧场景叠化交替，随着曲调的节奏张弛并重，歌词字里行间所表达的情感也让人感动，为初秋的寒凉增添了一份温暖。最后来看，辛晓琪将在29号举办《人生若此如初见》台北小巨蛋演唱会。19号他在台北进行练团彩排，演唱经典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片尾曲《两两相望》。当年这部戏太红，歌曲从插曲变成了片尾曲。近日迷上宫廷剧的他打趣地形容，这就是从常在变成了贵妃娘娘或者是皇后了。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八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九点汽车音乐会，十一点带上音乐去旅行，十二点你的故事我的歌，十三点永恒的魅力，十四点古典也流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三环外环南向北方向，分钟四桥到双井桥，双井桥到金广桥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七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慢熟来自蔡诗芸。那如果你也是一个天生慢熟的人，每天开车都听我们的广播，可是一直没有加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呢，现在希望你可以放弃掉自己 shine 的这个本质啊， 对， 赶快加入进来，因为今天有很多的票要送给各位。 对，首先你要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这个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这个公众号，对吧、然后呢加入到我们的之后呢，今天会有很多票送出，比如说马上要跟你说到的这次的奖品来自于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的球票两张，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让你的红军周与众不同啊。 9月29号到10月7号，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就现在。各位发送中网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有机会获得门票了。 是，我们今天会 pick 一位啊，这个获得两张门票。好，继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啊，日前宣布日本的亿万富豪前泽有作将成为他的首位太空旅客。其实关于 SpaceX 我一直是有关注的啊，因为呢埃隆马斯克呢是 致力于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太空之旅，而且它的造价只有平常火箭发射的十分之一左右哈。 但是呢，大家都聚焦于这个日本的亿万富豪前泽有作哈，他差不多花了将近2.5亿美金的这个费用才拿掉了这样的一张机票， 那还是挺贵的啊。 他最近还发布了一个新的微博还有朋友圈，就是他自己骑在了这个埃隆马斯克，就埃隆马斯克架着他，他说我非常的相信他，所以我们两个拍了一张这样的照片，两个人非常的亲密啊。 是， 那这个人呢特别可爱的一点就是他虽然有钱，可是他还真的是挺任性的，每天买各种各样的一些艺术品，然后他的人生信条就是有钱就要花掉，只有花掉了之后你才能获得成长，成长之后才能赚更多的钱。 有道理哎，就是 是吧， 但是这个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毒鸡汤，就你他可以这么想，但你可能不能这么想，对不对、 哎、但他对自己的员工也是奉行这样的政策，你就想在加班成瘾的日本、他给自己的员工定的是6小时工作制，比如说你早上9点来上班、那么你下午3点就可以回去干你自己的事情了。 那中午可以，中午是要吃饭吗？ 这你干嘛这么实际？ 我问到一个很实际的 问题，你真的要去给前队友做打工啊？但他很可爱的一点说，虽然是花了这么多钱才搞到了这样的一张飞机票，可是呢他包下了整个的前舱，他说希望带6位不同领域的艺术家们一起去太空探索一下。 哇，这个就真的对艺术是真爱了，对不对哈？ 因为他说你想象一下，如果说毕加索，如果说 Michael Jackson、如果说 Coco Chanel 他们都去过月球的话，那他们回来之后对于他们的艺术创作会有多大的一些变化。 那他为什么都说了一些已故的艺术家，所以这次要带一些在世的是吧？ 不能现在点名啊，点名了之后就确定这六个人是谁了，当然可能自己还会再挑选一下吧、 是的啊。所以呢最终呢这个马斯克，埃隆马斯克说呢，大猎鹰火箭将是实现星际移民，在月球上建立大型基地以及在火星上建城市的理想选择。所以呢这次我们刚才说到前泽有作是不是和可以作为第一位所谓的他的这种计划当中的太空人来出现了哈。 是的，2023年他就将成型了，那在之前呢可能还是要先做一些准备的。那么我只想跟前泽有作说，我这位艺术家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对，他的这个艺术家的头衔叫做中华小曲库。 我特别喜欢上太空去吃太空蛋糕，所以前泽有作要不要考虑一下。 你上去还得带个蛋糕上去啊。 牛奶咖啡太空蛋糕。 招财红蛋糕。花心兔毛，花心兔毛，别再犯懒和睡骄傲。亲爱的船长，快一点出发吧，我们去找太空蛋糕。亲爱的船长，快一点出发吧，我们去找睡醒的月亮。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Love me till the day I die. Surrender my everything, cause you made me believe you're mine. Yeah, you used to call me baby, now you're calling me by name.Takes one to know one, yeah, you beat me at my own damn game. You pushing, I'm pulling away from you. I give and I give and I give and you take, giving you take. Young blood, see you want me, see you want me. The idea's live and I'm just a dead man walking tonight. But you need it, yeah, you need it.And like it's the last goodbye. Then one of us gets too drunk and calls about 100 times. So who even calling, baby? Nobody could take my place. When you're looking at those strangers, hope to God you see my face 来自 Five Seconds of Summer 五秒盛夏组合、 哦、非常喜欢的一位组合哈。这个组合呢之前呢一直是那种大朋克的风格，而且夏天听起来感觉很激情很饱满，超有荷尔蒙。但这首歌曲呢能够看得出他们最近的一个转变，其实也是准备向稍微有点点 urban 或者电音的方向来稍微靠拢一点点了哈。 年轻的血液哈，当然除了去中国网球公开赛上挥洒汗水之外 有这么碎吗？ 今天要送给各位的除了中网的球票之外呢，我们的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也要送给大家，我们的这是第14场活动了。 对， 这也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的资助项目。大家去现场呢，我们精心准备了很多中外经典的合唱曲目。 对，比如说呢，有《凤凰吟》《我爱你中国》，还有《蓝色多瑙河》《神圣的战争》等等。相信呢，熟悉的旋律，让您能够感受到合唱的激情和魅力。这一次呢，是由我来主持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也是慷慨的给大家送出票票。只要呢，你现在发送"悦享四季"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会得到一张门票。 是的。 的，或者也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来免费申请这一场合唱音乐会的门票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节目奖品今天还是由香港国际星娱乐集团提供的第五届中国小童星骄傲少年的演唱会门票两张，传承艺术梦想，引领儿童时尚。9月30号晚上7点整，百名儿童齐聚北京工人体育馆， 带您领略一场属于少年儿童的音乐盛宴了哈。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公布一下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来自于刚才说到的中网以及来自于童声合唱团的获奖的名单了。来恭喜一下曹杰静，手机尾号是5960的这位朋友，获得的是童声合唱团的这一次门票两张。另外呢，恭喜叫做杨，手机尾号是0013的这位朋友，获得呢这次中网的门票两张。 是，恭喜大家。那么国庆期间哈，各位已经有自己的安排了。最后也要提醒大家，今年双节期间呢，除了本市的机动车不限行之外，非本市进京载客汽车也将不限行。 对，但是呢，这次呢冷空气呢还是比较强大的啊，所以呢过两天呢这个气温是明显走低，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增添衣物的这样一个准备了哈。 那这次冷空气活动呢，大家可以看到哈，中秋假期气温明显走低，凉意十足，大家可以提前做好准备换秋装的准备了。 是， 虽然说对于夏天还有一点恋恋不舍，但是我们更期待拥抱一下秋天还有冬天。那么对于夏天来讲，那么就明年再遇见吧。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苏打绿，再遇见。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了。 明天见了各位。 像大雨层层打击过的屋檐，还凌乱的房间，像吉他用力刷错几个和弦，时间过了几年，我想我们都忘了彼此的脸，难道这就永远？我没想过我们会再遇见，故事已经翻了几页，忽然之间你忽略了我，忽略的所有细节，当初的猜疑好奇爱恨痴缠却已走远，忽然之间你发现了我，发现了所有改变，当初的微笑也 大家好，我是炎亚纶，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亲爱的怪物》吗？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全球独家大首播。 心控诉的被安静了，难得就盘旋着阶梯高谈，两脚绳都被磨平了，我像世俗般的回肠，你看理想大道奋不顾身的绵羊，我在荆棘游乐场，我拒绝被绑架了思想，被植入了下了自己，只为